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西四环四季青桥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风力减小，最低气温仅有-8度，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仅为0度，天干物燥，注意保暖保湿，防止感冒。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麻辣烫，娱乐麻辣烫，麻辣烫。 嗨，下班了吗？有人摆局，来的都是贵客，聊的都是干货， 吃着火锅还唱着歌，多了。 赴约时间，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 勿忘见面地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牢记免单口令，娱乐是心情调剂，麻辣是人生态度。 娱乐麻辣烫， 涮娱乐江湖，品百味人生。 欢迎呼朋唤友，七嘴八舌，鼓励静静聆听，独自享乐。 娱乐麻辣烫，我们。不见不散。 2022年 FM 八七六，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娱乐麻辣烫， 约几位文艺挚友，聊几段真心故事， 听娱乐江湖恩怨，听麻辣快意人生， 100%用心的声音食材， 再撒一把热情的辣椒， 人间烟火气就从收音机来到了内心。 让我们一起用娱乐的麻辣煮一碗真心与开心， 让平凡的日子仍然滚烫。娱乐麻辣烫，我们等你。 2022年1月6日，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杨硕在会上发言称，2021年北京局在网络治理方面打好文娱综制组合拳，全面叫停偶像养成类网综、单改题材网络影视剧，认真开展网络影视剧、短视频、直播领域专项清查，着力营造清朗健康的首都网络文化空间。据统计，2021年待播、已开机、筹备中的各类单改项目超过80部，偶像养成类网综、单改剧被全面叫停，也是主管部门抵制流量至上、饭圈乱象等泛娱乐化现象的再一次重拳出击。此次叫停又将会对业态带来哪些改变？今晚的娱乐麻辣烫邀请资深影评人为您解读。北京时间19点04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87.6娱乐麻辣烫。大家好，我是一丹。 也欢迎大家登录听听 FM 关注娱乐麻辣烫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就是你对之前偶像养成类网综的盛行是有怎样的感受呢？你又对耽改剧有怎样的态度呢？确实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哈，非常的麻辣也非常的烫哈，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影评人谢小虎，欢迎小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刚刚说麻辣说烫的时候哈，小虎一直在 笑， 一激灵 啊、一激灵，确实是。这次也不是新规了哈，其实这是在2021年9月份的时候已经出台了这样的规定，只是在这一次的全国广播电视的工作会议上又再次强调了，而且再次全面展开了这个清网的行动哈。 对， 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这个耽改剧啊有一点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小虎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耽改剧呢。 对，我想稍微说一下啊，就是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比较 劲爆 啊，就比较劲爆，就是很有可能都会遭到网暴或者是其他的，但是呢我们就这个问题还是要一起探讨一下，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电视剧行业或者是电影行业现在的一个现象问题，尤其呢是在今年的电视剧工作就是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尤其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一定是这个问题存在，我们把它摆到桌面上来探讨一下，然后为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在电视剧的前些年是没有这种现象和存在的。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有网络版权网络突起的这几年，尤其是这两三年尤为的突出。这已经成为一种电视剧行业的一个现象，或者说是不治理不行的一种现象了。 势在必行， 势在必行， 必须下狠招来治理了。 对，我觉得这次的工作会议再加上北京局的一种表态，或者说是把这个形成一个规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是必须要这么做的。好，所以呢简单解释一下啊，就是什么叫耽美。耽美呢其实是这个词儿来 耽改剧 啊，耽改剧 它跟耽美还不大一样。 对， 但是呢是源于耽美。这样咱把两个词给大家解释一下，耽美是什么，耽改又是什么。 耽美呢其实呢是来自于西欧的，它是讲唯美主义翻译过来的，后来呢又在日本盛行，就是有了这个耽美，就是男男 CP 的小说嘛。然后呢耽改剧呢就是把这种小说改变成电视剧或者是影视剧， 所以叫耽改。 对，叫耽改。这种现象呢就是整个这次说的这个方向。然后呢这个现象呢其实在最近几年才刚刚出现，我刚才讲了主要是网络的这个突起，而且这个现象呢也比较严重，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重点来讨论一下这个比较烫的这个话题。 是的，哎呀，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太可爱了哈！已经进入到我们娱乐麻辣烫聊天室的听众朋友，有人说，哎呀，这个范思哲哈，一丈魔，他就说，哎呀，急需治理太重要了。这个我认为的耽美剧是不是耽误我美丽的剧？听众朋友太可爱了哈！还有人说，哎呀，哥大爷说没怎么看啊，感觉自家惯着就行了，还出来靠这个赚钱，算了吧。听众朋友确实说的特别多哈，哎，今天腊八节，很多朋友说祝大家腊八快乐啊，腊八节快乐。好的，那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哈，是挺麻辣挺烫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现象出来之后啊，确实我们发现真正的受害者是很多青少年。 对，这个现象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这又回到了我们电视剧的创作初衷，你是迎合观众还是引导观众？这个做电视剧或者做影视剧的身上有没有社会责任感？艺人有没有社会责任感？有没有这种社会责任的这种担当？这两年呢我们的电视剧发展的比较迅速，但是呢电视剧发展迅速的主要是网剧的这种迅速，所以呢就是由原来的受众群体由是合家欢的剧现在变成了以青少年为主。去年呢前年大概其开了320部剧，其中有220部左右是网剧。然后去年2021年开了大概其370部剧，虽然有疫情或者其他的影响，但是其实我们电视剧行业，我把电视剧和网剧统称为这个影视剧这个行业，其实影响不是很大。开了大概其370部左右的电视剧，将近有300部左右都是属于网剧，所以网络已经成为影视剧的主要的受众群体，而这些剧里面大量充斥着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亚文化在里面出现。不管是小而美的剧，或者是古装剧，或者其他，多多少少都有以这个为主， 或者说是完全以这个为主的这种现象、 嗯、 以这种现象的出现，因为影视剧是起到一种引导的作用，长此下去其实对我们社会对年轻人毒害还是挺大的。这次北京局这个重拳之下、 嗯、 我相信一定会对整个行业有所改观。 嗯，没错。我们说到这次的这个规定哈，其实也不是新规了，因为去年就已经发文了。 对， 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的朋友热议哈，在想说为什么这个剧这么受到关注，包括偶像类这个养成综艺网综哈，其实它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小虎作为行业内的人哈，跟大家去解析一下，你这些年看到的这种风气哈，或者这是变化是怎样的？ 对，我想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这方面现象导致行业内的变化，和我所了解的这个社会对于年轻这种观众网友的一种变化。首先对于行业，这个现象呢必须得扼杀住，因为你不扼杀，所有人都会效仿，而且呢你这么改没有啥事儿，你播了然后你火了，其他人也会改。这个就是关于电视剧的创作，艺人呢也是一样，你看谁谁谁演了一个单改剧一下就火了，那我也得演啊，他们是这么搞 CP 的，那我们也可以搞，我们宣传也可以炒啊。所以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整个电视剧行业和就是从制作到演员到导演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怪圈的亚文化的一种现象。首先第一，如果说是单改的男男 CP 的，就一定要大做，一定要好好做。 嗯， 然后如果说是小而美的，或者是其他的古装的，就是没有男男 CP 的，也要硬往上靠，男一号、男二号，这个也得往上靠啊。他们这个在动作啊，在台词，在其他方面也得往上靠。所以呢，这个对于业内的现象呢，影响很坏很坏。 嗯， 几乎所有，我不能说所有吧，就是大部分的电视剧现在都往这上面来靠。 其实大家非常熟的有几部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 也是去年的爆款剧。 嗯， 比如说 这个山河令再早之前陈情令， 对， 再早之前很多每年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一个剧。 嗯，包括哎呀，在这儿可能会招骂哈，但不得不提于正的那个作品《鬓边不是海棠红》。 对、 嗯、 但是我想说呢，那个《鬓边不是海棠红》改的还是很好的，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就是其实单改剧没有什么，就是但是你不能，就是这分为两个方向，就是一个是单改剧它如何处理，第二个是单改小说它如何形成，或者说是第三个它不是单改剧它非要往上靠，我们分为这三个方向简单的稍微说一下。 其实说到这个单改剧，我觉得大家对于它之所以关注，是因为它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单改剧为什么现在必须要急需治理？我们这个听众8336哈一直在发言，他说急需治理。为什么这么严重？确实它对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影响非常的不好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严令的这个新规的出台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其实也都在评价，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说到的一些主流媒体，对吧？比如说这次我们看一看哈，这些媒体， 光明日报、新华社都有， 我们来看看《光明日报》是怎么说的哈。 嗯 《光明日报》对于这件事儿呢，他特别提到了，就是说，无论是偶像养成类网综还是单改剧，我们都需要注意它的价值引导方向。嗯，其实包括新华社、包括人民日报都在发声。我其实想听小虎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自从出现了这样一种作品，那么我们的 IP 市场、我们的演员流量市场，对吧？ 对， 甚至演员的这个身价， 对， 是不是因此水涨船高？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呢，就要涉及到一些剧和涉及到一些演员。为了不招骂呢，我就不具体说了啊。 嗯， 就是现在的一个现象呢，就是原来的小说呢，就是 IP 改编的小说，然后呢整个过来了以后，我们都会看，哎，他讲的是什么，是不是大女主，或者是不是怎么样。现在就变成了他是不是男男 CP 的，或者是其他的。第二，这个男演员之前也没演过这种单改的这些剧啊，或者其他的，就成为了这样的一种现象。然后呢，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就包括这个文学方面，包括单改剧方向，就包括这个阵地又重新转移到抖音啊，或者是微博，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 嗯、 就是这个风气一下影响的就是太深了。深到一种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什么是美， 什么是 审美取向的改变？ 审美取向 是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演员哈，我们知道这个小鲜肉在前两年其实他的整个身价是非常高的，那不用说对标我们的老艺术家哈，其实他们应该说是为流量为王的，就是说你只要流量达到一定程度，你就可以坐地起价。 对， 比如说以前说一个演员一部电视剧啊，他赚多少钱，就是我觉得在五年前吧， 对， 基本都可以七八千万上亿，对吧？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行价吗？ 对，是这么个行价，就是截止目前为止也有七八千万的。 到目前为止还有这样的现象 存在？对，我也许我这么说了可能会怎么怎么样，但是确确实实这个市场还是存在的。但是针对于之前来说，它还是下降很多。一旦我也是想跟你探讨一下为什么这个单改剧的这种情况。单改剧之前它是一种亚文化，是一种小众文化，然后都是由一些新的演员或者说是很不知名的演员， 就是对，他是新人，所以他应该是那种俊男靓女式的，外形漂亮但是没有演技的。 对，他其实演了吧，就演了。我们呢也不是说这个就也可以，就这种文化也是可以的，但是到后来就形成一个大面积文化，大腕儿都来演，而且他们演完了之后，你刚才说的这个片酬，有的人从10000块钱直接就干到了100万，有的从100万就干到了1000万。 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小虎说的可以演指的是俊男靓女是可以演戏的，就是漂亮的男生和女生也是可以演戏的，但是你演的什么戏这件事儿跟你的艺德有非常大的关系。 对， 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演员他的流量，然后我们就让他更多的加入到我们大众的视野当中。为什么？他演的戏的价值观取向、审美取向是否对这个社会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对， 艺人是什么？艺人是为这个社会带来美好的，他是一种能够去引导观众，然后引导我们正在看电视剧的这些青少年朋友他们世界观的。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作品，就包括小虎刚刚说的，他无论是往这个耽美上靠啊，或者耽改上靠，或者是以流量为王，它都体现出的是这个时代或这个社会审美的一种畸形，这是不可以存在的。 严重影响了青少年，有包括之前有一个综艺里面有一些小艺人，就是单改101的一些小艺人，他在里面存在，然后呢有赞助，后来不是买了牛奶都倒了吗？ 对，倒牛奶那个事件哈，这个事件确实要跟大家简单讲讲哈，这个其实也是背后的资本和流量来催促的这件事儿哈，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要造星，那么他们就要让他们的粉丝。饭圈文化哈，让他们的粉丝粉圈来投票，那投票呢来谁的票最高，谁就能成为那个top one 的小哥哥，对吧？就是流量最大的小哥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样给他投票买牛奶？ 对， 一箱一箱的买，所以很多的小朋友哈，很多的青少年就买牛奶，然后买到最后家里也喝不完这些牛奶怎么办？但是你又为了投票你最喜欢的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些明星哈，就是这些爱豆们，那怎么办？对，怎么办？然后就开始买牛奶，买完之后就只能倒掉，这就是去年轰动一时的倒牛奶事件。 这个价值观和这个现象简直我觉得太可怕了。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艺人，他就包括单改方面的这些艺人，他没有起到这种责任，而起到了一个错误的一个引导，而大量的青少年这个在没有三观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而这时候是恰恰是对他们造成很大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光明日报关于这个单改和耽美剧的这个评价哈，说自2014年诞生于网络以来，耽改剧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什么呢？一方面，随着耽美文学的迅速发展和网络文学商业化机制越来越成熟，耽美文学形成庞大的粉丝群体，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成为耽改剧兴盛的重要的土壤。另一方面呢，是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带来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消费能力的增强，所以不少作品它就投其所好，甚至有很多的作品它是以女性向为消费实力，主动去拉拢这些女性，然后成为主要的群体。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对大 IP 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孵化，同时还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呢才会存在了这种非常不应该存在的耽美剧的现象。 对，就是现在呢这个耽改剧呢一共有两种这种红利的模式。第一种呢就是能够 就是这类亚文化的这种东西容易红，为什么呢？就是看耽改剧的这种观众呢，大部分都是女性， 嗯， 而女性 15到23岁，我特别搜了一下哈，这批女性，嗯， 对，而她们呢，就是成为网剧的这种主流，而这种网剧呢，大量的就是耽改的这种网剧，这是第一，就是她为了迎合观众嘛，就是15到20几岁的这种小姑娘都愿意看嘛，那我就迎合她，那我就拍这样，她想看什么我就拍什么，她想看帅哥或怎么样我就让她就弄出来，所以呢他们完全是迎合，没有正确的引导，这是第一。第二呢，正是因为这类的剧比较火，哪怕是这样的剧被封杀了，但是这样的艺人容易红，没有关系，对艺人不造成任何的影响，然后造星让艺人这个价值升高，所以呢它就是两种这种获利的模式，造星资本在背后的一种推动。 光明日报就说哈，他说因为这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人生观是塑造关键期的这种青少年产生了很多的困惑和迷茫，随之而来的是功利心非常强的追名逐利的这样一个应该叫做影视群体，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流量造星的公司也好，或者流量艺人也好。所以以前我们看到哈，说这个演员会演戏就不重要，为什么1、2、3、4、5只要你会数数你就可以演戏，这种现象以前确实存在的。所以我们总说什么是好演员，什么是好作品，就是当这个现象盛行的时候，它对整个圈，就是叫影视圈或文艺圈，它形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是大家已经没有标准了。 对，就是我认认真真演戏，但是我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肯定，但是我舞骚弄姿的，然后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就反而会得到粉丝的一种追捧，然后呢又商业价值又能得到提高，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现象，这是一个怪的现象，必须要得到一种治理。 小虎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在几年前这种题材或者偶像类网综的这种流量艺人出现之后哈，它造成了怎样的一种对于我们行业的冲击哈？比如说以前我们看到的很多题材和后来兴盛的很多题材，就是它有怎样的一个差别，比如说我们平台购买上，对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流量上或者是就是影响到我们创作者上。 原来平台买剧呢，基本上说哎，你这是不是大女主的戏，哎，女性励志的，哎，或者是情感的这种递进，或者是有意思的，或者说是玛丽苏的剧情，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就是哎，这有没有男男 CP 的这种单改的这种剧情，哎，他没有，你得给他有啊， 必须要捏造一个出来， 哎， 是吗， 捏到一块儿， 天哪， 或者是没有这种剧情，他让他俩拍戏，你得有这种肢体或者是画面能够展现出来，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确实，哎呀，我突然觉得就是其实这个现象的出现也导致了我们这个圈子的就是作品本身的创作其实是也发生了很大价值观取向上的变化。 对呀，你看有很多的剧，打比方说这个剧今年特别特别火，就像刚才主持人我们俩一起说的那几个剧的时候，那这个剧在当年的时候排的都是很好很好的，就是流量特别特别高，但是你说它有艺术价值吗？没有，但是它确确实实是获利了。那好，这样的一个剧没有得到治理，然后其他的剧就会模仿，你看那个剧都引火了，他那么拍就可以，那么拍观众就能认可，那我们也得这么拍呀，他原来的剧情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现在剧情是这样，我们得对标一个好的一个作品，好是什么，好就是流量的，那这个行业成啥了，那就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错误的一个问题了。 我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范思哲一丈魔他说哈，虚拟实体化了，这就是之前偶像养成网综盛行，就是你该怎么看这个话题。他说20多年前就玩过养成类游戏明星志愿，然后亲手把培养出来的偶像，他就是能够满足这种亲妈粉的宠溺吧，就是意思是说这种群体的其实他是有问题的。 这个群体呢是其实是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种引导，通过这3、4年的引导已经到其他的方向了，你就包括抖音啊或者说是微博呀，包括其他的都有很多影响。而青少年15岁到20几岁这帮小孩或者这帮青年这个观众，他还没有形成正确的三观，你这个时候引导，我觉得反而会 肯定会出问题。 嗯， 什么是一个正能量，什么是一个社会积极向上的一个层面，什么是社会担当，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培养年轻人有的。而现在不管是单改101还是其他的一些艺人或者是一些剧，它这里面就完全很怪。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报道，就是讲了一个学校的一个写作文的，就是一个名校的一个讲的作文，他最后写的作文里面马上就把单改的一句话或者其他的一句话就放到里面，而他还得益于他就认为这一句改的都特别好。可见就是什么是文学，这是文学吗？或者说标榜的这种伪文学，这一下对青少年影响还是很大的。而这部分年轻观众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未来社会的一个主力，我们不可以这样，我们还是要有正确的引导的。 听众3537就说哈，影响孩子，影响下一代，早该整顿了。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们通过这一次的这个规定哈，包括这一次我们释放出来这个信号，其实我们在抖音上，在快手上，在很多的互联网平台上已经看到了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对于这件事儿的一些反馈。 嗯，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非常支持的，支持的态度就是因为很多都是父母啊，他们知道这件事儿的出台对于孩子来说哈，对青少年来说是怎样的。小虎跟大家分析一下哈，就是电视剧到底它的这个网剧哈，尤其是网剧，它的消费群体到底是多大年龄的？ 对，就是我们经常在开会当中也讲到，就是文艺作品不能充满了铜臭气，但是我们现在刚才所探讨的这个问题，其实文艺作品里面有很多一部分的文艺作品里面其实是充斥着这样的一个铜臭气的。因为市场化的原因，就是唯流量唯颜值，根本就没有唯演技了，或者说是各种狗血的这种剧情，或者说是各种单改的这种剧情硬往上靠，促使了整个现在网剧的发展呢，又形成了一种畸形。就是我们今天说就是叫停了这部分的题材，其实大家要来想一想，来说一说啊，就是后面即将要播出的将近有80多部， 嗯， 有的一部投资的成本就将近2亿，80多部，哎，一部剧就算2亿或者是1.5亿，那这也是将近上百亿的这种支出。我觉得这种盲目的这种做，没有责任的这种做，我觉得是害人害己。有很多资方都是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或者说是这种偷机取巧的这种方式，反而往往是会害到自己。我觉得相关管理部门这次出台这个文件也特别特别的好，就应该这个严厉的制止这方面的东西。 很多人说哈，说遇到问题的苗头就一定要全民禁止吗？以后年轻人还会看那些主流剧吗？这是我在网上搜到了一部分网友的评价哈。其实我想说，这恰恰说明了此类剧集的影响是多么的严重。这不仅是有关部门的重拳出击，也是广大青少年父母强烈的呼吁。如果您家真的有孩子，尤其是中小学和大学生哈，如果您真的了解孩子们为了这个爱豆，为了追星带来了怎样的一种苦恼，或者是人生价值观的这种迷失，我相信你们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他中毒实在太深了。所以我觉得有关部门不得不当机立断，这是一个必须要立即叫停的事情。所以而且还有什么呢，娱乐圈的这种资本其实给他们也带来了很多思想上的改变。所以下半段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聊一聊关于这次出台的新规哈，同时呢，我们会邀请一位神秘嘉宾跟您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我是一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娱乐麻辣烫，我们下半段再见。 是年末事儿多，这会儿刚加完班，在回家的路上。 是不是忙碌了一天，这会儿刚腾出脑子想新家到底怎么装？ 不管时间多晚，只要你有装修问题，可以随时打给全包员。 把严控装修预算、规划设计方案、装修时间安排这些事儿扔给我们。 想先让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也记得打给我们预约哦。 400-606-8866， 我们在电话这头温暖守候新家梦想。

北京时间19:3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娱乐麻辣烫。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请到了影评人小虎，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首先欢迎小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下半段啊，我们一开始还是要邀请一位神秘嘉宾出现哈。这位嘉宾呢，确实也是曾经对于此类现象做过非常严正声明的哈，也上过热搜的一位嘉宾哈，他就是知名编剧汪海林。是的哈， 大哥。 对，我们接下来听听他是如何看待这一次事件的。 全国性的会议，就我们知道是每年广播电视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也是布局今年的这个整体工作的一个会，所以呢，这应该是也是会议精神的一部分，的执行啊，会议精神的执行。所以这个情况呢，应该是业内呢已经关注挺长时间，也有议论。那么，比如说养成类的网综。养成类的网综情况是这样，我们国家以前的网络综艺这块呢，这一类的节目不是不多的，但是受韩国的影响，那就是韩国日本的这个练习生制度啊，这个偶像养成的偶像培养制度这种相关的现象的影响吧，我们国内有些制作机构也好，经纪公司也好，就力推这个模式。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一个新型的造星模式。这个造星模式有别于我们以前的表演人才的培养模式。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有戏剧、影视表演有专门的大学教育来实现这种人才的高端人才的培养。那么音乐舞蹈也是，我们像有北京舞蹈学院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各种层次的。那么后来我们觉得有必要培养我们的通俗音乐的人才，也有类似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啊，像四川的那个音乐学院，他们都培养了很多通俗音乐方面的人才。我们的体系呢，是一个院校培养人才的艺术人才晋升的一个体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搞一种以节目为主体的，以平台为主要的操作方的，向公众，尤其向青少年抛出这种养成类节目呢，我一直觉得不是很符合中国的国情，就是它必然要否定或者是排斥原来我们已经成熟的院校培养体系，包括通俗文艺的院校培养体系，那么变成一个以平台为背景的，以资本操作为主体的这样一个造星机制，那么大量的利用的是流量经济的一些模式，打头啊，刷数据啊，这样的模式支撑这样的所谓养成类选秀的这样的节目。那么这种节目在这个播出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很多不良现象。这个不良现象，一个是大量的未成年参与到追星的这个粉圈活动当中来。再一个是不合理的消费，那么商家为了赚取利润，我们说俗称就是割韭菜，对这些粉圈做一些产品的推销，这些推销呢产生了一些比如说倒牛奶这样的很恶劣的这个社会现象啊出现，这种情况引起了社会的一种警惕，甚至引起公愤。所以在这个有关部门研究了这一类节目以及它这个节目构成逻辑的背后啊，这个它的构成逻辑基本上就是一个资本割韭菜的一个逻辑嘛，大量数据造假打头嘛，啊，要求这个青少年参与到造星的全过程的这样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被否定了，那么所以就对这个偶像养成类节目就说不。 其实说到这次的这个新规，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对整个行业会有怎样的一种改变。 那么就是说偶像养成类节目这种造星的模式要发生改变了，那么就不能依赖我们，比如说我想经纪公司想要捧一个艺人，往往用的什么方式呢？进行一下包装，然后把它送去参加这类的网综节目，通过节目获得公众知道啊， 打他的知名度，然后在节目当中制造一些话题，把这个星呢炒热。那么这个模式呢可能就要改变了，那他就要寻找别的模式。所以这个对业态来讲呢还是影响比较大的。我们是希望呢这种相应的这个就是偶像养成类，其实就是包括一些选秀节目，第一要控制它的总量，第二它的内容要有一些健康的这个正向的导向。因为我们知道有些节目的选拔的标准，尤其是前几名的这个选手啊，尤其一些男选手，在审美上，在这个容妆作风作派上啊，表演形态上都有很多的诟病啊，有争议。所以这之后呢相应的来说呢，这些选秀节目从内容到形式可能都要做比较大的调整。那么包括艺人的整个的这个发展方向啊，就是经纪公司对他的艺人要有个规划。这个规划是什么呢？像以前我们说像娘炮的方向发展呢，中性化方向发展呢，还是回到他的这个我们认为的正常的那种性别认知上来呢？包括他的这个化妆的风格、服装的风格、表演的风格是往哪个方向走？这对整个行业都是有着深远的影响的。 是的，您刚提到了一点啊，这个艺人的审美方向会发生变化。那其实我们知道，在前面的十年当中，关于小鲜肉或者是男性女性化阴柔这种形象其实比较流行的，而像吴京这种硬汉的形象其实不是那么吃香，或者说他的收益并没有像流量明星那么高哈。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新规的叫停，其实也让更多流量明星回归到真正的审美主流上来哈。所以我也想问您的是，因为您是作为编剧哈，您觉得要是选艺人选演员，您觉得未来的演员方向哈，咱们去畅想一下，什么样的演员的审美会是被大众所认可认知，甚至是能够在以后的业态当中脱颖而出的。 其实您刚才说的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像吴京这种硬汉型的演员哈，好像不是很受追捧，其实是不受资本追捧。其实从作品的角度上来看呢，他作品很受观众欢迎。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断裂。这个断裂是什么呢？就观众喜欢的资本为什么未必去追捧呢？那么资本追捧的这个就等于是观众喜欢吗？比如说小鲜肉啊，还有一些这个演技也不行的啊，只能靠颜值，甚至在我的观点来看，就颜值也未必就那么好的，只是那种风格受他们喜欢。所以这里边呢是有一个秘密的，这个秘密就是说是有选择的。我们的资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偶像的定位，从审美到他的作品类型，都是有强烈的明显的指向性的。这个指向性是更多的指向了不需要演技，不需要会唱会跳，只需要人设包装。这个其实是符合资本的某种逻辑呢，就是他的这种偶像可以复制，而且这种偶像的控制权牢牢在资本手里。他不依赖作品，因为依赖好作品出偶像的话，对于资本来说可控性就大大降低了，因为他要去寻找一个适合他的好作品太难了，而且好作品本身他也缺乏这个鉴别力啊和操作力。所以呢，他需要能够在一个比较差的作品或者水准比较低的作品中，依然能够产生巨大利润的偶像。那么他就一定是去专业化去技术化的，他需要这种去专业去技术化的不依赖好内容能够出来的偶像。那么就会对我们整个业态形成一个影响，就是不需要好内容的作品也可以赚钱，也可以大行其道，那么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对于我们整个行业来说，我们希望从资本层面上，从平台的层面上来讲，能够回到内容上来。那么对于我们的艺人，对于演员来讲， 能够回到演技上来，我觉得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演员把他的精力都放在业务上，提高自己的水平，表演的水平，包括唱跳的水平，那观众也更多的关注他的作品，比如说他唱歌，就是他哪一首新歌，他的新歌是不是好听，而不是说他随便唱个歌我们去帮他把他刷到世界第一，刷到世界第一销量，刷到世界第一播放量，但他是不是一首好歌呢？不是的。所以让观众真正成为观众，听众真正成为听众，而不是让观众听众都变成数据女工、数据奴隶。大家回到一个正常的观演关系上来，就是他表演我观看，那么演员去做好演员的事儿，歌手做好歌手的事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吧。 您说到了上下游的关系，我们既能够看到演员的审美在发生变化，我们也看到了整个业态的审美也在发生变化。以前好的标准是以流量为流量示众，那现在好的标准是真正回到作品本身。那您是作为编剧哈，经常发生，就是未来我们编剧在整个影视行业当中哈，业态当中地位呀，包括我们的收入，包括最实际的哈，我们对于作品的话语权是否会回归到真正的主流和核心地位上去。 这个其实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生产购销机制，我们特别是长视频领域生产购销机制目前是以流量为中心的，围绕流量进行生产创作，围绕流量进行销售，那么通过流量进行项目的评估，这样就会有比如说大 IP， 大 IP 是什么呢？ IP 是什么呢？就是它有数据的内容，没有数据的就不叫 IP， 那么全部是由数据出发，变成以流量为中心的这种生产模式、创作模式、销售模式。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甚至流量有很多还可以造假，可以操作，那么大家的精力就放到如何操纵流量。那么为什么很多资本平台欢迎这个流量明星呢？因为流量明星可以带来数据，带来大量的粉圈的人帮你的作品做数据，帮你的这个里面的主要主演做数据，帮主演做其实就帮你作品做了，这些数据可以兑换广告价值，兑换商业价值。那明星做了这些数据以后呢，他在市场上，那比如说商业代言呢，包括获得一些角色的时候呢，他可以拿他的流量去说事儿，那么他是一个标准。真正的我们这个行业要想有好看的内容，还是要以剧作为中心，围绕剧作进行一个重建，就是我们的生产创作机制和购销机制，希望能够围绕剧作，那么就是像美剧、像韩剧一样，实现一个剧作中心制，那么就是通过剧作来确定项目，通过剧作的水平来确定价格，那么就是从创作到购销都是与剧作的内容来决定，能够建立起中国的剧作中心制，这样大家也能够看到好的作品。这个呢，其实就是实打实的硬碰硬。那编剧是欢迎这种真实的市场竞争的，就是我写得好，观众喜欢看，那我就是大编剧。那他写的差一点，你不要说你有什么数据流量，因为那些东西可以操纵，我们要真正的去打动观众。真正的靠内容去盈利，所以我们目前包括平台也好，各方面还是希望他们在觉得靠一种可操纵数据的方式来获得利润，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编剧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在行业地位的提高，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什么是好的编剧，好的编剧的标准是什么。以前可能更多的是流量唯一，所以呢很多编剧可能为了流量，所以他写了很多并不是真的被行业认可的也是非常符合审美标准的作品，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新规叫停了很多的单改剧，很多的作品的粗制滥造的作品或者流量级的作品，所以呢我们的编剧回归到真正的好的创作当中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您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编剧一方面要有自己的职业性，这个职业性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面对市场，那么根据甲方的要求进行创作，尽量符合甲方的要求，这是他的职业性的要求。另外一点呢，就是编剧还要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就是社会责任感和一个艺术家的心，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写作的工具，仅仅为挣钱，我们要有自己起码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业务、我们的行业、我们的职业对我们的要求，在我们的每一次创作当中能不能守住我们自己的行业底线、职业底线和一个公民的底线、一个人的底线。我觉得这些年呢，有些创作呢，我们有些人做得不好，有些人做得不好。你比如说单改剧的问题，单改和耽美又不是完全一回事儿。耽美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文学的，就是他们这个互相交流啊，是一个小圈子的一个东西。那么把它变成单改剧呢，变成了推向公众了，那变成主流的内容了。而这个主流的内容又大量的是针对青少年。那么这当中就是男男 CP、腐文化这些东西，应该说是一些小众文化。这些小众文化向青少年大量的推销，严重的情况下会影响青少年这个健康发展，心理心智还不完全健全的情况下，严重点的话，对他的性心理在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都会有影响。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也是比较早就提出呼吁，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仅仅是我们影视行业要引起关注，整个社会教育界都要引起关注。我们影视行业有些人从资本到平台到创作人，我认为是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的。这种事儿只是为了挣钱。那么当你看到小学生男生和男生为了学这个剧里边事情，作为家长不会心痛吗？我们这个行业没有起码的对自己的起码要求吗？你能允许你的孩子去看吗？话我们行业人士自己有没有一个自我的要求？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编剧汪海林的发声哈。其实我们了解到，在这一次的这个规定出台之后哈，或者说上了热搜之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也是反馈非常多的。我们看到娱乐麻辣烫的聊天室当中的听众朋友的反馈，有人说这个好编剧一定会讲好故事哈，不会讲故事的一定不是好编剧。是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一次的规定来结合这个事件哈，更多的是给大家去延展到业态的改变当中。其实我也挺想问问小虎的，做了这么多年影视作品啊，你应该说是资深元老级的制作人了哈，制片人，那你觉得什么叫做好的演员，什么叫做好的影视作品？ 对，就是像我们也有被市场所牵制，也有被政策所牵制，也有这个自己所力所能及或者是不能及的一些事情。但这次的这个规定之后，我特别特别想希望呢这个行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这样呢对于我们整个的行业来说和对于整个的社会影响来说都是一件好的事情。一部好的作品一定是能够反映时代的脉搏，能够弘扬正气，能够展现社会正能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这次的管理呢就是规定呢，我认为势必会对几个这个载体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就是特别作为业内啊，就是也特别希望呢管理部门这次的规定呢一定要这个狠抓一下，就是但凡涉及到这方面呢一定要给予严肃的这种处理，就是一定要一把尺子要标准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关于视频网站和电视台，我希望就是视频网站跟我们也一样，跟社会所呼吁的也一样，还是要有一定的 社会责任和导向的问题，就是说这类题材的剧或者对青少年产生影响的剧或者是影响的节目还是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把这些严控制住。制作公司呢也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就是回归到汪海玲老师刚才讲的，就是要回归到艺术创作，一个剧本的创作，一个影视作品的创作当中来做。包括艺人也是一样，艺人呢，汪海玲老师刚才特别的讲了，就是说艺人应该是以表演和为了影视作品而努力，而不是说其他的造星啊或者是转发或者其他的，这个还是要有所影响。剩下来导演编剧认真的讲故事，认真的写故事，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上来。 我看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在分享他们的感受哈，有人说因为很多导演为了赚快钱，为了这个赚窝头，所以只能放弃阳春白雪，只能低俗庸俗媚俗。但是我想说的是，它其实是一个社会的风气问题。如果说每一个人，当我们看到这类题材，当我们知道这类题材的影响和危害的时候，我们能够从我们做起就弃剧，就不看这个作品，那我想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流量呢？流量从何而来呢？那对于我们来说是吧，只要我们弃剧，我相信从我做起，从你做起，从身边的人做起，没有流量就没有资本，没有资本就不会有所谓的赞助广告票房以及后面的资本推手，最后就不会形成饭圈文化，也不会涉及到那么多的孩子青少年中毒那么深。我们还有听众说有六年级的小朋友哈，他也不懂，其实他完全不懂，就是猎奇心理哈，就觉得哎，这个事儿特别有趣。实际上包括偶像养成类网综哈，这类综艺节目也是这样的，他的人设很多时候其实你都不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只是给你一种形象，他是怎样的人设，甚至我们听众说还有的脸都是假的，对不对？ 对 啊，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它真的能够体现出我们风清气正的行业形象。我也期待着大家也能够从我做起哈，从你做起，去抵制这些不良之风的作品哈。最后我想说的是，不要叫冤。很多网友说已经拍完了凭啥不让播怎么办，我要告诉你的是，当初那些创作作品的人你们在想什么呢？易烊千玺演的长津湖不也很好看吗？对不对？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